第十六集，状元楼。 会试之后，李宝太傅又拜见了圣上。这次圣上总算没有再拒了他，终于召见了这位名满天下的帝师。从宫中出来之后，李宝太傅已经热泪盈眶，他被搀扶着回到了家中。李焕听到他回来之后，就让人将他抬到了父亲面前。虽是被审讯得半死不残，但李焕精气神却十分不错，他紧盯着李宝太傅，眼中满是期待。 爹，圣上说了些什么？ 李宝太傅见到他就心生怒火，但还是心疼他这一身的伤处，冷着声道： 老夫同圣上所言，你关心这个作甚？ 圣上那日被我气到了，唇色和耳珠都被气得红了，圣上不像我一般粗糙，怎能不叫人担心？好吧，儿子不问了。爹，那圣上今日的气色如何？ 我怎可直视圣言？ 哎， 李焕叹了口气，只觉得全身都在隐隐作痛。他努力侧过脸，手指碰了碰腰间的香囊，香囊里面装的是圣上的发丝。他只好退一步问道： 爹，那你总该知道圣上今日与你说话是咳没咳嗽吧？ 并无。行了，你莫要问了，快回去躺着去。 哎，爹怎么这般粗心？圣上让爹爹进宫，爹爹却连圣上的身体都不知道关心，这样蠢的爹爹竟然是我的生父。 送走了泪流满面的李宝太傅，宫中又迎来了面色不善的和亲王。顾元白接见了他，和亲王硬邦邦地站在圣上的身前，语气也硬得犹如石头。 圣上让臣办的事，臣办好了。 会试的第二天就下起了阴寒的春雨，恰好和亲王进宫询问婉太妃事宜。顾元白瞧见他讽刺的嘴脸就觉得不爽，就让堂堂的和亲王去派人煮姜汤，接连两日给贡院中的考生送去驱寒。圣上面带笑意，风月无比的面孔上如美玉霞光，他伸手端起瓷杯饮茶。 和亲王办事总是让朕放心。 和亲王没忍住冷笑出声。和亲王善战也善带兵，亲王这个封号是先帝因他的军功而赏，一个在战场上厮杀惯了的皇家人被圈在京城里办这种小事儿，顾元白都知道和亲王大概是要恨死他了。但兵权兵权怎么可能掌握在一个皇子的手中，更何况这家伙还是不喜欢他的兄长，不占嫡字也占了长字。顾元白纤细的手指端着瓷白的茶具，一时分不清楚哪个更白。和亲王看着他慢条斯理的饮茶，在心中难受极了，渴了就大口喝水，饿了就大口吃肉，偏偏京城人人如此讲究，和亲王在其中就是牛饮牡丹。顾元白瞧见他没说话，抬眸朝他看去，哑然失笑。 和亲王这是什么表情？你要是渴了直说便是，朕还能缺了你一杯茶水不行？ 田福生， 来人呐，端椅子上茶。 圣上赏下的两碗姜茶可让那些读书人感动死了，现在满京城都在夸圣上仁慈，怕是圣上说一句让他们去死，他们也会慷慨就义了。 顾元白蹙起了眉。田福生和他的小徒弟站在一边，小徒弟看到圣上皱起了眉就难受，他小声跟他师父说： 和亲王怎么总是说这种让圣上难受的话？ 田福生的心中也颇为不满，他冷哼一声，还是先教训了小徒弟： 哼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和亲王也是你我能非议的吗？ 其实要说对和亲王最不满的人就是他田福生了，他们对圣上是恨不得捧在手里，生怕圣上吹了一点风，淋了一点雨。圣上要吃茶，那便是梅上雪和清晨露。朝廷里的大臣，刚刚进宫面圣的李宝太傅，哪个不是德高望重的人物？唯独和亲王的脾气就是这么臭。 和亲王这话过了， 圣上要是不相信，那就随我一起出去看看，怕是等举子们回城，圣上体恤读书人的善举，全天下都知道了。 哼，那朕确实是该…… 圣上，今天见的人算出今儿个有雨，今日不宜出宫。 哼，外头那么大的太阳，今天见的人怕不是在睁眼说瞎话。 无事，就依和亲王所言，出去看看吧。 状元楼大酒楼，嘿，客官，您里边请。 顾元白同和亲王被引到二楼窗口坐下，酒楼里到处都是一身青衫的读书人，文学的气息四处飘散，让顾元白都有点困了，偶尔还能听到一两句吟诗作赋，周围的侍卫紧绷着脸，跟一座座高山一样守在桌子周围，但挡不住这些文绉绉的声音。小二拘谨地站在桌旁。 两位爷想点点啥？ 你们这儿都有些什么？ 小二精神一振，唱戏一般的将菜谱背了一遍。顾元白沉吟了一会儿，点了三样菜，又问和亲王： 兄长再点些。 和亲王整个人被叫得一抖，硬憋出来一句话： 上两壶好酒来。 状元楼里的读书人最多，也正如和亲王所说的那般，这些读书人对圣上的赞美可谓是层出不穷，特别是那些因为姜汤而平安出了贡院的人，那听得顾元白本人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和亲王脸都绿了，眼里冒着火星。姜汤是他和亲王熬的，还是如同领罚一般被迫熬的？如今听到这些话，顾元白还坐在他对面，他都好像成了一个笑话，面色越来越难看，活像是要将这些读书人好好揍上一顿。 兄长邀我出来，不正是想让我来听听这些话吗？这些学子能平安出贡院，兄长的功劳也不可忽视。 和亲王扯开笑，不想理他。顾元白扑哧笑了一下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伏在窗棂上低头闷笑，给和亲王留面子才没有放声大笑，背上的青丝乱颤，露出的指尖泛着喜悦的粉色。和亲王的脸色青紫变化，他低头捏着瓷杯，重重的冷哼一声：哼。本来他们二人带着一众侍卫进入状元楼时就备受关注，明里暗里有不少人都将目光放到这一桌子上。顾元白同和亲王均是一身贵气，通身气质不凡，在京城这种地方说不定就是某位王公大臣或是权贵子弟，如今顾元白一笑，倒是笑得一些年纪尚轻的白面书生面红耳赤，偷看觉得羞耻，不看又移不开眼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